8月31号嘅骚动音乐。 嗨，哇，话咁快，听日系9月1号啦，开学嘅大日子咯。 大家都应该准备中啦，都忙碌啦，咁样咯。 不过唔够波哥你忙碌啦， 又冇咁讲。 影视红星播成。即通常係咁噶嘛，嗰啲節目開場嘅時候介紹嗰個主持人咧，會有個 title 喺前面嘛。影視紅星波成以後就 你知唔知嗰個影視紅星出喺邊度？ 係 嗰啲洗頭水、沐浴露嗰啲廣告咧，嗰個 title 就會係影視紅星。 係啊，嗰啲沐浴巨星咁樣嗰啲 brand 係嘛？ 咪因為尋日有一個新體驗啦，有機會參與一個即係電視劇少少嘅角色一個拍攝咁樣啦。 係係係。 咁其實事前都已經好緊張㗎啦。因為首先 call time 非常之早。 我想問係幾多點啊？ 朝早7点要去到新界嗰邊。 係咪我真係因為冇參與過呢啲工作，我想好奇。是不是清一色拍劇的 call time 都是这么早 的？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第一次是这样。我觉得很视乎那 即那个拍摄什么 戏。如果你那天需要一些夜晚的场口可能会晏一点。 Okay, 我都真的不知道。 Okay, 但是那个时间有趣就是你七点钟要去到新界那边我出门口预翻松一点其实五点几要起身的。问题就是五点几是我平时睡觉的时间。 是啊，即是啱啱瞓落床嗰下。 所以之前我都犹豫咗好耐，我应唔应该瞓觉？我 系 好惊唔知醒。咁你呢啲唔好话净系咩啦，你所有嘢你唔知醒都好烦啊！你做嘢系咪 尤其工作更加。 所以如果我要翻朝早，我当喺度开咪系六点嗰啲，我成个生活习惯一定会转晒。 系，但系好矛盾噶，因为你嗰一下咧，如果你。瞓你又惊唔知醒，唔瞓咧你又真系冇嗰个精神挨足全日噶噃。 于是乎我就搞差唔多10个闹钟，5:28啦，5:30啦，5:31，5:34咁样，同埋又叫咗人肉闹钟，即系我妈。我话听朝5:30如果要你叫醒，我会唔会 太残忍咧？咁样 佢话 OK 冇问题咁。 OK， 最后边一个闹钟 最后 嗌醒你嘅， 所有闹钟响之前我自己醒咗。 吓、 啊，我觉得系有啲朋友都话，有阵时系咁噶， 心理压力 系啦，你自己有种压力，你知道不能够迟咧，你自己个人里边系会识得叫醒自己，仲早过我妈起身添。 会嘅，会嘅，会嘅。 系啦，咁所以就顺利度过咗咁啦。咁啊醒到。我覺得幾有趣，因為嗰次 post 嗰個鬧鐘影出嚟 cap screen 嗰個圖，咁好多人都有留言，即係例如就話搞啲咩啦，跟住話哇我都係咁樣搞鬧鐘噶，或者有啲話啊我平時都係呢啲時間先瞓嘅，blah blah blah 咁，即係原來呢啲瞓覺時間同埋起身嘅安排，大家都好有共鳴啦、特別啲唔係翻開可能 regular 時間嘅朋友咁。咁但係我特別想講係即係尋日嘅一個拍攝經驗，我覺得幾有趣。 係 嗰、那個有趣係就係、是、一樣嘢叫從旁觀察啦。 OK， 系啦， 即系等嗰阵时系嘛， 或者系即使系你即系参与其中，都系当系 roll 紧机咁，但系你可能唔需要有对白，或者你嗰一刻镜头就算听唔到你，但系你要 sit in 喺一啲位置嗰度帮手营造嗰个环境啦。咁、 啊、 即系大家见到，如果见到张相，我即系着住西装咁，即系喺一个 office 里边嘅场景。咁我觉得几得意就系你可以用唔同嘅心态去对待呢啲我称之为工作先啦。 系。 你可以真係去到哦，咁我做嘢叫我做咩我就做咩啦咁。咁、但係亦都可能关本身我对呢样嘢有兴趣啦，同埋时间好长嘅关系，你都要搵一啲嘢去做啦。 系， 同埋你都唔想浪费咗个咁嘅机会。咁所以就会出现咗一个叫从旁观察嘅状况。 O、okay、K， 就係、是、会留意一啲资深甚至前辈级嘅演员，究竟佢哋去处理嗰啲对白嘅时候，究竟佢哋系点样样做咧？因为本身有个剧本准备咗，咁、个场口讲紧可能一版 A4 纸嘅，咁、参与要讲嘅对白可能有一句，其他状况都系坐喺度去大家一齐有一啲嘅反应。咁但系其实你准备嘅时候已经睇晒个剧本，了解咗其他角色究竟佢哋嘅人物关系啦。咁、嘅心里边已经大概知道佢哋系处一个咩嘅情节啦。 系， 咁你再喺现场。你唔係隔住一個 mon 喺戲院睇或者電視睇，你係喺現場能夠睇到佢哋點樣去演繹嗰啲對白，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喺度睇。即係為免影響到，我都唔會講係邊個啊， 唔好劇透啦， 咩都唔講啦， 呢、這個留翻之後啦。 但我舉個例，因為其中有一個資深嘅演員，我都幾中意睇佢嘅戲嘅。佢好早期嘅電影我已經有睇啦，咁難得喺現場見到，咁梗係觀望下佢究竟點樣講一啲對白咧。咁我就 用口講主要，我覺得係。 係咯，呢個基本。 sorry， 唔好意思，打咗岔。 好嘢，好嘢，估你唔到，估唔到呢个位置你都会用呢招 啊！真系对唔住， 系啦， 系。 咁我就睇留意到一样嘢叫做节奏啦， 系 tempo 啲。嗰陣時我記得佢上堂去學嘅時候都有講，你講說話唔係淨係做戲時候嘅，我哋開咪講嘢，或者你企出嚟去講一段 speech， 做電台以前前輩都有教點樣去講一段說話嗰個節奏，點樣分句。标点符号其实有它真的存在的意义。究竟它用逗号啊、句号啊、感叹号、问号是代表着那句说话的语气呢、 哦、 它落个标点符号落在哪一度，其实去设计这个对白那个人它都想埋、 okay. 这里为什么要停一停要分句。 哦，因为我成日都以为剧本呢入面那些标点符号呢通常都是啲编剧求其写嘅咋。 唔系、啊。 即系我冇諗过原来啲标点符号系咁影响㗎。 系㗎、啊。即系譬如话我今日早餐食咗个三文治咁。咁假设系一句咁嘅对白。如果佢写嘅时候佢话我今日食咗个早我今日早餐逗号系食三文治。咁加咗一个逗号嘅话。咁你可以理解為就係寫呢個對白時候嗰個人咧，佢希望你嗰度有一個少少嘅停頓。咁你咪會諗咯、究竟點解咧？你點樣處理？可能係令到你三文治食三文治呢一樣嘢好強調嘅，或者點樣？咁就係咁樣去了解。因為我哋而家睇慣咗啲文字嘅時候，我自己都發現自己有一段時間係完全冇理啲標點符號嘅。 係啊係啊， 即 係 你哋覺得佢有嚿嘢喺度咯，但你唔會理嗰個標點符號，佢逗號啊，跟住係省略號啊、問號、句號、逗嗰啲，可能你唔會好為意㗎嘛。 係，或者你會用嘗試，因為你已經讀咗好多年書嘅時候，你會用你自己方式去理解嗰一段説話係用咩嘢嘅狀態去講啊。 或者會好快就 skip 咗嗰個標點符號咯。唔覺得係有啲咩啦咁樣，咁但係就而家就發現，哦係，其實個標點符號好重要嘅，佢代表緊一啲語氣。 OK， 呢個例子就好似你 send message 俾人，你冇嗰個情感喺裏邊噶嘛？有陣時嗰啲即係女朋友突然之間會嬲啊，或者人哋 唔俾心心唔俾啜啜就 其實就好似 emoji 咁啫嘛，你擺 emoji 落去就等於以前嘅標點符號，想俾人知道究竟你係用緊一個點嘅語氣去講啊，係。 咁而家啲編劇會唔會索性擺個 emoji 喺佢對白度？咁你咪可以交代小號。 佢哋會有括號㗎，有一啲我見即係今次呢個有啲劇本我睇過，佢會括住，可能係点样去讲呢、這个？佢可能括住、冷淡地说咁、 okay, okay. 样，系啦，或者热情地说咁。 明白明白。 佢又描述咗究竟嗰个状态点？ 系。 咁头先讲紧个节奏，即系讲个对白嘅节奏啦。咁但系你喺叫做拍摄上面，你见埋样，成个身体语言其实都讲紧嘢。 系啊。 咁就我就觉得呢样嘢，我做电台，我哋有时会少留意，我哋就集中系真系口讲出嚟嘅节奏。咁身体有时你都唔知点摆啊啲手啊。 同埋你知道我哋呢啲嘅呢真係平时对住个支咪嘅啫嘛，唔係对开镜头呢一做要肢体动作就会开始尴尬。 我平时勾住佢开咩佢又话你听咩。 係咩係咁嘅咩。 咁你就咁我就睇啦。喔、哦、又举返个例子。譬如嗰个对白就係、是、我今日买咗个三文治请你食啊咁。咁嗰个身体系会按住讲呢句对白嘅停顿一齐嘅，可能我真系乱噏嘅啫。举个例子，我今日买咗个三文治，拎起佢，请你食啊，请你食嗰下就将个三文治递去你面前，咁、 哦、 变相你讲嘢同埋个动作个节奏同步咗啦。 嗯， 系啊，咁呢个系我自己留意到啦，因为我真系唔识噶嘛。咁喺隔篱，我觉得我怀疑我自己留意到呢样嘢，应该咁讲。 学到嘢，咁但系有冇话咧？即系 我都好得意噶。 有冇话头先你就系讲其他一啲前辈演员演戏嘅时候就点样做啦？但系你有冇留意？我最想睇嘅系，其实到底佢哋喺度等埋位嘅时候，佢哋会做啲乜，或者点样帮自己入戏啊？你都知道拍摄过程咧，个剧本跳住拍噶嘛。 系噶。 即系你前一刻系嬲嘅，下一刻可能你就要开心噶嘛。 嗯。 即系佢哋有冇留意佢哋其实喺等埋位嘅过程？是怎样去准备的？ 我能够留意到啦，咁样讲咧，我能够留意到嘅就系佢哋喺真系 roll 机之前，大家倾闲偈都好啦，都会将嗰个角色嘅一啲对白嘅用字或者嗰个身份咧，都会 摆落去。 举个例，我同阿斌咧系你系上司，我系下属咁样，咁你就成日捽我嘅 啊。 咁喺可能。未 roll 机之前，大家我讲放饭食饭都好啦，咁样可能去处理一个饭盒嘅时候，都会用咗一个上司同埋下属嘅关系去处理个饭盒。 哦、 即系例如我都话，诶、哎，老板食饭啦，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就会攞一啲嘅对白放喺里边，系啦， 俾自己适应嗰个情绪。 我唔知个用意系乜嘢噶，但系就系 你感觉到个状态，大家都系喺自己嗰个角色里面， 啊、 但系唔系 100% 嘅，即系嗰个性格未必一定要 100% 都里边嘅， 系 系啦。咁但系攞嚟开玩笑啊、倾偈啊，都系用翻相应角色嘅嗰啲人物关系去讲咯。 OK， 咁啊，去到放饭啦，我觉得拍剧好紧要系放饭嗰样嘢啦。听讲会有人请嘅话，有冇人请食饭噶？到底 食咩啦？鞋衣饭盒咯。 哦，鞋衣饭盒啊，唔系通常会有个演员，哎，今日等我嚟咁样嘅咩？ 冇搞呢啲啊，冇、搞呢啲、啊。 你嚟啊嘛？ 冇搞呢啲啊。所以我觉得从旁观察呢个都得意，喺呢个场合系啦，即系就算翻去做。以前做電台初期都係嘅，即係問前輩、music show 點樣做？其實有陣時好難，我即係所謂教到我哋啲新人點樣做。其實真係可能有一段聲帶，咁、你聽啦，或者你聽一啲唔同其他人做節目，你去了解，你自己分析嘅啫，只能夠係、然後你有問題就問咯。因為如果要教你，可能即係前輩，我突然之間我唔知點教你，即係做咗咁多年，可能好多嘅嘢，你想由邊度開始講起，講啲乜嘢咁啊 ？OK。但系讲真的，有冇俾导演闹？ 啊，冇嘅，好彩。 你个口震嘅喂， 好惊啊！ 因为有个压力应该会系大噶嘛，因为尤其个中心嘅压力系在于咧，你自己出事唔紧要啊，但系好惊影响到人哋嘅工作啊， 系嘛？系啊，所以冇事嘅。 O、okay, K， 做好自己嘅本分咯，即系你呢个。kind of 有少少社交場合嘅狀態都係咧，都係陌生嘅，屬於咁， okay. 所以都係少少話多做事啦，同埋多觀察咯。 OK， 只能夠係咁。 得啦，你掂噶啦，唉，得閒多啲去拍啦，唉，唔使翻嚟啊，唔使掛住我。 誒，又唔好咁講，呢個工作嘅一部分啫。我都好熱愛電台。 系咩？ 我都好中意做节目噶，你知道，系啊，依个唔系讲俾你听 嘅。OK， 得知啊，明啊。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太大冒充，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怂恿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硬，再微细连睡界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想青春单曲就看老曲，渐渐会变作酷，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伤，始终几位始终喜欢在稳间这位我，不舍得低我，何苦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悲痛，不知怎形容。 听过有 Ian 陈卓贤的派台作品搞不懂，填词 Oscar 作曲编曲监制有 Tima， 另外 Ian 也有份参与作曲的这首作品。 有时候我都很佩服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拍 MV 要作其实都是一门学问来的。你下次可不可以去试试看人家拍 MV 回来教我怎样作、啊、 首先你要靓仔。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怀疑患有心脏疾病的中四学生前年上体育课跑步期间晕倒，经抢救之后不治。死因庭研讯之后，三男两女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两个小时，一致裁定死于自然。死者就读的荃湾路德会吕明才中学表示，校董会和全校都对事件深感哀痛，指出学校将会积极配合死因庭陪审团作出的各项建议。校董会再次向同学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期望逝者安息，生者节哀。死者母亲林梅金在散庭之后表示不能够接受结果，她又说儿子已经离世，质疑学校为何没有道歉。消委会截至昨日在八月接获259宗涉及消费券计划的投诉，其中101宗涉及支付平台 Tap and Go， 有38宗占最多。投诉之中209宗与支付平台相关，并且涉及相互争议，最多是八达通有81宗。以行业计算，使用消费券购买电脑和电器的投诉最多，有30宗，都是关于加价、付钱之后没货和未能够退款等。另外有26宗涉及酒楼食肆，颇多与最低消费有关。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建议电子支付平台改善客户服务，增加宣传教育市民如何在平台使用消费券，亦都要解决转账的技术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将放宽至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合资格海外专科医生来港执业的安排，绝对不是中门大开，认为是基于公众利益，让更多非本地培训专科医生来港执业，不等于会令到质素下降。陈肇始说，有意见要求草案完全废除申请人需要是本港永久性居民的门槛，但是当局认为医管局最需要专科医生人手，因此今次特别只是调整来港执业专科医生的安排，认为对市民和公众利益而言都是好事。他又指，申请人仍然需要符合获医专认可的专科医专认可的专科资格，相信不符合资格的本港四个公营机构都不会聘请。对于政府会为具备专科资格的有限度注册医生提供衔接安排，陈肇始强调，有关衔接仍然是以专科医生为主，并且需要通过一连串资格和培训要求。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想先提下大家咧，就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大家要小心驾驶吓。

转了半生，像悼念故人。每日每日继续继续去，在界限街鞠躬尽瘁，镜内看白发满村的秋水。在那年再遇见，但你请解释那次失散，你让我在那夜已经昏睡。一束花怎懂得去追问，问就问片段爱过路人，无奈找不到一点指引。一天一天我再去得，恨我是我笨，喃喃自语像是傻人。我继续坚忍，花瓣亦不粉，故意撞怕飘落下尘，化妆后盼再生。烛花仿佛一再敲问，问又问片段爱过路人，无奈找不到一点指引。 一首灵感来自冤枉夫石这个故事的歌曲，讲一个女仔在等待一个跟她讲约定的男士，会不会再出现呢？听过李志军的太子之花，为免忘记这些约定，可以找一些方法帮自己去记住。例如是找一晚临睡之前拿本簿出来，去写下一些对自己对别人的一些承诺。呢首 Charlie 啊，黄乐欣啊嘅派台作品《灵魂暗夜》，填词嘅有小黑，作曲编曲监制有 Jimmy， 作曲嘅都有佢自己 Charlie 啊。 明暗里勇敢 转向，月亮也来呈现那黑暗面上，灵魂回到宇宙太虚，心跟笑脸也废去，我望得碎，好似间多地雷，黄空怎识去，惭愧的眼泪，自欺自卑，不敢将怎去面对，灵魂回到宇宙太虚，心情焦 这个世界所有都事出必有因的，既然你破坏了个承诺，那人家不喜欢你争你都有一个原因。当初将自己的心情啊各种信任奉献了给你，是你一手破坏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当初他对我紧张，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风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若誓已遗像爱得缺氧，理性都故障，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数，发上诉烦到躁，耗尽爱剩下愤怒，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问候，一想到他轻浮就恨到头，一早懒得奢求，索性分手，不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放弃所有。我要怎算出？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数，没法上诉，烦到躁，耗尽耐性。忍受渐吻痛够，一堆废话的人可耻到呕，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已失救。 陈德荣的新派台作品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若然一段关系已经破坏了，你都不能够再去爱对方的时候，

此生好友从不改变，唱一首歌给当天的你，愿你可日后回味无望的光阴与少年，留低请别远飞，唱一首歌给他方的你，就算生活再何悲，若有一天 耶鲁嘅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再约定一天再见，有时唔系想执着啲咩承诺啊，其实只不过系想好好地搵个人陪下自己过埋呢一世啫。 大时代寻觅谁共对，跟那位却没成伴侣，一早的怎可知一切在乎过都粉碎，旧时旧情旧人物里，总有些情分会减退，痴情如逝水，却不要爱下去。回望半生情分，概括一句：时间无多，别说如果，别愤慨不。或许这故事也不错，没缘分还是无乐趣，想过一世共偕共对，珍惜的只可惜一切剧情也都不对，失去的那些情分里，想到竟无了焦距，只是无或许，碎片也算迷醉。回望半生情分，再说一句：时间无多，别说如果。这故事有一个永不可变的错，某天参透什么，重写一阙歌，没有如果，时间如梭，别气愤得。 既已发生，成为定局，都无谓再讲一啲假设性嘅啊！如果当日点点点点点呢啲都算嘅。 一首可以希望鼓励大家继续向前睇嘅歌啦，嚟自大台主呢个音乐计划嘅一首原创作品，叫做《必说如果》，主唱啦，咁佢自己亦都有参与作曲、填词、编曲，佢系戴俊阳，有呢首《必说如果》。新闻翻嚟之后会听我哋今日嘉宾泰森优慈嘅，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会将会保持政治中立，继续不偏不倚咁就社会议题从法律角度发声。佢提到，同政府合作是律师会未来重要工作，又说内地容许本港律师透过考试在大湾区执业，对香港未来的法律界非常重要。对于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辞任律师会理事，陈泽铭表示留意到对方早前表示决定是早于选举之前作出，不同意是对律师会投下不信任一票。至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有關律師會的言論，陳澤銘說香港是言論自由社會，如果對方有道理就會聽，如果有言論沒有道理就跟自己無關，重申律師會是自我監管的團體。天氣方面，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和南海北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喺湾仔道路至道去红兴道方向，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挤塞。咁就系湾仔道路至道去红兴道方向，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深麻室道，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比较长，排队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红棉路上行车龙排到落去下角道近天美道，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渔港湾这一段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兆康苑那段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又靓仔又大只又有才华又出新歌，点搞啊？ 佢个人咁完美，就算我送呢句俾佢，我都觉得相当适合。 一板上泰森优势， 你嗌得几大声，都羡慕唔嚟嘅啦。我哋送音乐今日嘅嘉宾咧，由 Tyson Yoshi 嘅 ，Hello， 听到呢一句系咪唔知俾咩反应好啊？ 点啊？ 点啊嘛？ 点啊？通常最唔知俾咩反应就点啊？ 系啦，我哋先送咗呢个礼物俾你嘅，真系写咗落个卷轴嗰度，将啱啱嗰句即系一反常态，我哋食咗呢一句嘅，系啦，咁啊将个泰字就食咗嚟个 Tyson Yoshi 嘅音嗰度，就变咗呢一句就写咗落个卷轴送俾你啊！ 啲、字好靓，边个写噶？ 我哋嘅监制 Carmen 啊 ，shout out to Carmen， 系啊， 系啊，咁佢特登去练咗。特登佢真系去学上堂咧，去学 Tyson Yoshi 点写噶， 哇，劲靓咯个英文。 因为佢本身系写开中文书法嘅，咁而家我哋嘅嘉宾咧，发现越嚟越多都会有英文名啦，于是乎佢就去咗上堂去学究竟西洋书法点样写。 冇错，系啦，咁啊呢个可以俾阿 Tyson Yoshi 攞翻屋企慢慢欣赏嘅。 系啊，你可以攞翻去做呢个礼物啦， 挂喺 studio 先。 系啦，咁啊今日你都带咗一个小礼物上嚟，咁样 系 啦。呢只公仔就系同你个样系一模一样样啦，系你嚟噶啦，呢个系。 唔系我嚟嘅， 系边个嚟噶？呢个系。 佢叫 Tiger。 Tiger 系啊， 系 Tiger 几大啊年纪？佢个样都有翻上， 哇， 练力噶咯， 都彪悍啊，系嘛？ 人设嗰边未谂， 系即系而家就有呢一个嘅公仔出现咗。 系啦，就同Chino 合作，系啦，就整咗呢只公仔咁。 系。其实有呢个念头整呢个公仔系有冇？ 其实系一开始有个有一次系，其实嗰阵时系 Right Here 嘅，嗰阵时出首歌，但系即系呢首歌其实到依家都冇 MV 啊。 系 咁嗰阵时就谂过话个 MV 不如似系动画成个动漫咗佢啦，打怪兽咁样嘅一个 concept。 系 咁收尾呢个 concept 出咗之后去报价，哇好贵，跟住就冇做到啦，系啦，原来时间又长，跟住价钱又贵，咁当然越贵个时间就会越短啦， 系 咁样就要一大多人咁逐格哇咁样，咁嗰时已经有一个 concept 嘅，咁所以后屘经朋友介绍认识个 channel 嘅时候，我都有再提出其实我以前都有呢个谂法噶，跟住就即刻 sketch 咗个我个样，就系有佢嘅风格嘅，咁佢系啦，咁就摆咗侏罗只眼。入去嘅系啦， 哦， 系啦。咁如果你有见过佢其他作品，佢啲鱼咧，嗰只眼就系同呢只眼系一模一样嘅。 系我认得呢只眼嘅呢个 style， 你有见过啦？之前 系啦，但系可能系咯，都 match 我个样嘅只眼度，系 都 match 嘅，都 match 嘅。呢个系呢个会成熟啲啦，呢个个样就 系啦， 而家真系后生啲咯。 系， 同埋以我所知，即系 Tiger 佢都系一个好限量嘅出品嚟嘅。 系今次呢个就净系做咗100只啫。系啦，系啦，系啦。 点解会决定？即系因为我谂都应该会有好多 fans 想收藏啦。但系点解会决定做100只？系咪因为呢一类型嘅糖家公仔，可能佢即系生产嘅成本啊、时间，即系比较需要多少少，所以唔可以做太多？ 唔系嘅，佢反而系同我谂任何製作都是你的量越大，反而那個錢是應該會 便宜一 點的，但我是不想做到好像，因為我始終不是賣玩具的嘛，所以是像是一個周邊，其實我的周邊都是我的 T-shirt 啊剩那些都是做完一批就不會再做了，樣是的，我都想 keep 住那個感覺咯， 即是大家如果說想 再加 order 的話，都可能要考慮一下才再決定做多少 了，或者之後有新版本咯，就絕對不會跟這個版本一樣這樣， 物以罕為貴啊， 好有商業頭腦啊呢招。雖然你唔係諗住咁樣，但係個市場你知好用嘢咁樣。但呢個公仔 Tiger 咧，喺你啱啱即係六月嘅 concert 嘅時候，其實都會見到，如果係巨型超級多咁樣樣， 兩米九， 哇！ 佢係兩米九就半身因為其實本來係淨係諗住整喺個 poster 度嘅嗰時，因為設計個 poster 嘅時候就係呢只公仔嘅 3D。设计图翻到我手，跟住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咁佢哋问我就喂，咁你个 show 个 poster 点搞先？跟住我醒起，咦唔系，琴日我收到个 3D rendering， 跟住一揿入去，哇，不如就 就用呢個啦，咁樣 係 咁跟住同班即係同我班 friend 啊，我團隊傾啦，跟住佢話：喂，咁你不如整隻大嘅喺台度，我、哦、喂有得諗、啊， 嗯， 跟住本來諗住咪領咁樣嘅。跟住佢哋话度完个台嘅比例之后唔系、哦，至少要两米九先睇到、哦。我话吓咁样 有价钱噶咯， 咁行咯，整咯，跟住整下个价钱系本来系都接受到嘅。 嗯， 跟住收尾佢哋去去睇现场就话喂唔系、哦，货 lift 够大，但系道门唔够、哦。有冇搞错？我唔明咩设计。个货 lift 就超大，道门就劲细，咁你我系咯，就即系 music song 啦，讲紧 music song 就道门就好细。佢话咁要切细件啲，我话点样切细件啲啊？咁点样合埋啊？佢话有办法嘅，但系有钱就搞掂噶啦，咁样咁又加咯。跟住我话哦，咁行咯，咁系咯。总之就嗰只就系嗰只石像啊，石色嗰只咧就系、是。就係、是、其實之後都會出一個版本嘅，就係、是、Friends and Family 五十隻咁樣嘅另外一個版本，我就嗰只就唔賣嘅，就送出去嘅嗰只就係啦，係啦。 我諗佢個場地本身個 lift 雖然好大啦，但佢冇遇過咁大部 lift 裝一嚿嘢啦。佢應該係裝好多個箱俾你睇過， 國產零七恐龍頭。 唔係啦， 又或者佢哋都冇諗過 Music Song 嗰個會用到咁大件道具啊，因為係嘛？ 係啊。 咁而家嗰嚿嘢點樣處？即係我覺得呢個，因為雖然佢好巨型。型啦，同埋做个 show 完咗，但系好值得留念嘅一件事嚟噶嘛？咁点？ 依家收藏啊！ 依家就好似喺个租咗个货柜去摆佢嘅， 真系国产零零七用 系啊， 用架货柜运佢入去， 系啊， 因为龙骨咁啊， 终于都揾到之后点样用佢啦。咁我哋就倾到一啲合作方，咁可以去摆下个展览啊，或者有啲即系可能做一个位俾人哋去打下卡咁样嘅一个活动啦，咁、 嗯、 样。咁本来谂唔到嘅时候咧，整嘅时候佢都要问我：喂，咁你整完点啊？佢话佢唔知。我記得 group 入面唔知邊個，好似係我經理人啦，就話咁不如拍 MV 炸咗佢啦。跟住我心諗 呢、okay 啊這個 好嘢， 咁梗係好㗎，又唔係你出錢，出錢拍嗰個又係我，嗰嚿嘢又係我， 係啊， 俾人炸嗰個又係 你啫嘛，個樣都係你嚟嘅。 唔係，佢話咁我諗一諗之後唔係、啊，炸咗佢又真係幾型、啊。跟住我話好啦，咁好彩，咁佢又諗到其他方法去處理佢，暫時都唔使炸住。 係 係啦。 待住呢個方案先咯，我覺得有 一 個 MV 啱 feel 嘅時候係值得做呢件事嘅， 或者到時邀請各位親友就睇住佢炸咁樣咯， 可以睇火箭式， 係啊， 一齊撳嗰個掣，有指令加分一齊撳嗰個掣咁樣。嗱，所以你啱啱聽佢講點樣處理呢啲啊個 show 上嘅嘢，我哋今日嗰句我都覺得幾貼切啦，一反常態。 冇錯冇錯， 但係我哋喺度諗嘅呢一句嘅時候，即係我同阿斌對於即係一反常態去形容，因為一反常態佢係一個即係中性嘅字母啊，即係褒貶咁啦。 係 咁我哋。各自咧都有自己嘅感覺嘅、 嗯， 即係譬如喺我嘅角度就會覺得，即係 Tyson Yoshi 佢音樂嗰條路咧，可能會同香港一啲叫做一般主流嘅歌手佢哋、嗯、入一間唱大型唱片公司啊出歌啊嗰種唔同。咁、 嗯、 你哋喺網上面出歌啊，跟住一路行到今時今日咁，呢個係我好強烈嘅感覺嚟嘅。咁而家即係呢個就阿斌就佢又有另外一個感覺。 係我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因為一反常態就係今次去聽新歌，我諗我哋下一 part 可以再探討多。多啲就係因為聽到多越嚟越慢慢見到 Tyson Yoshi 喺作品上嘅變化，其中一個好大嘅就係多咗廣東話詞嘅。咁、 嗯、 但係我諗呢一個容許我哋下一 part 再慢慢去深入討論啦。 咁但係如果真係問 Tyson Yoshi 而家即係自己出歌去到而家嘅關注程度啊，即係開 show 有好多越嚟越多 fans 啊咁樣等等、嗯，你自己又有冇覺得自己而家呢個 stage 嘅音樂嘅嗰個狀態，你會點樣形容咧？有冇啊？ 奇怪啊！ 係。 我都覺得好奇怪， 係 明明一首新咗，即係對大家嚟講叫新歌啦，但其實都新咗兩年啦。 嗯， 仲有嗰個討論空間，我係覺得好奇怪嘅。 係 咁，我但係我覺得我唔知啊。有陣時我覺得係個天整定嘅、嗯，我自己覺得 係 係咯，即係一首兩年前寫嘅歌，然後到依家大家都覺得好新， 嗯。 咁系好事嚟嘅，但系 我唔知啊，我都觉得好奇怪，我都唔知点样形容我自己成个音乐路啊，真系都奇奇怪怪。同埋有时有访问会问话，喂，你有冇啲出道嘅经历啊？经历过啲咩啊？同依家有咩分别？跟住我吓、啊、出道死啦！我 冇 official 而 家出咗道噶，或者我系会有呢啲咁嘅系问题咯，同埋啲人譬如会问你点样录呢首歌啊？录音室经历过几多个咩夜晚啊？我未入过录音室录歌噶，即系咯，我即系尤其是最近啦，咁多咗访问啊，或者普罗大众嘅关注之后，呢啲问题系多咗嘅，咁我啊发现。我都几疑虑嘅，其实，系啦，系啦， 又或者可能系代表紧而家新一批好多后生嘅音乐人，大家做嗰个音乐嘅时候，可能同大家以往去接收一啲比较 standard 啲或者传统一啲嘅做法，已经开始多元化咗啦， 系啊， 系啦，所以可能系喺你接触个世界，咁不嬲啲 friend 都系咁样玩噶啦，大家都系， 同埋即系我谂俾听众知多少少就系、是、因为 Tyson Yoshi 点解头先讲到佢做咗好多作品，但系冇入。個錄音室係因為其實 Tyson Yoshi 絕大部分嘅作品都係喺一個 home studio 度完成噶嘛，係嘛？ 喺張牀隔離錄嘅， 係呢一個就係佢強大嘅地方啦，呢個係佢與眾不同嘅地方啦。 其實基本上喺張牀隔離錄咧係最好嘅， 係 因為側邊啲枕頭係。吸晒啲音嘅嗰个 echo， 即系啲声会弹翻嚟系比较少啲，系同埋系咯，唔使熄冷气录咯，咁就最好嘅，系啊， 即系可以系开埋个冷气录住都完全系 啲声都 OK， 系啦系啦系啦，咁、 okay、 我都 upgrade 咗啲咪嘅，我以前旧嗰啲咪就好 sensitive 嘅 ，OK， 系啊，我屋企人喺出面行过都录到入去嘅，咁反而呢一支就唔错咁样，系啦系啦。 咁你自己个间房嘅布局有冇即系随住时间，即系嗰啲枕头啊， 要 upgrade， 即系嗰啲摆位啊，各样嘢开始都有，即系除咗换咪之外，都多咗一啲咁嘅 setting 噶。 有咯，即系譬如台面又会多咗两粒监听嘅喇叭咯。咁其实同埋跟住依家又发现都唔会话太走嚟走去，大部分都喺房咁。我就变咗 instead of 用手提电脑，依家就变咗用座台电脑， 系 咁样咯，系咯，即系其实啲改变都唔系话好大， 即系少少 upgrade 啲 hardware 咁样样咯， 同埋都好够用咯，我觉得系。 但因为之前我记得 Tyson Yoshi 做访问嘅时候讲过，即系我好记得嘅嗰次访问佢讲，即系战绩嘅呢一个字对你嚟讲都好紧要、你觉得去到而家，特别啱啱你都讲多咗媒体去访问啊，多咗人关注嘅时候，呢、這个战绩嘅呢个字对你嚟讲，啱啱开完 show 啦，等等，嗰、那个体会会唔会都又有新一层咧？而家 有啊， 系 我最近觉得。大部分人去认识我，甚至乎去了解我，其实都唔系因为我嘅音乐啊，系纯粹因为我个名突然间，咁即系我有嗰种感觉就系、是、我 care 就重要咯，我唔 care 就好似对于喺人哋个世界其实好似唔系好重要咁，但系我都好 care 就系、是、我、哦、战绩呢一样嘢系我一路都想 keep 住自己向前行或者做好佢嘅。一个目标方式或者推动自己一个其中一个原因系咯系咯系咯，即系譬如而家咁个就系、是、哦咁我之后嗰个演唱会人数哦越嚟越大啦，咁就 check box 咁样 check 咗佢咁样 系 系我都继续 care 嘅，但我就会发现咯系咯我 care 啫，其他人唔系好 care， 即系其他人谂嘅可能唔一样关注 系啦系啦系， 咁但系嗰啲人嘅关注嘅点会系啲咩噶？你有冇发现？即系除咗音乐以外，关于你嘅嘢。即我觉得深刻都是叫做对 Tyson Yoshi 这个人很有兴趣，所以 对，因为我可能我个人真的比较疑虑啊，由个名字那时候都已经是非常充满问号的。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反而是对我是有个好处的，即是人反而会想不一定是因为音乐、而是因为哇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或者他到底是做什么价，这样这些。问好而去深入了解我，从而接触到我音乐，而中意咗我嘅音乐，系、啦，我觉得系都好事嚟嘅，系啊，都好事嚟嘅， 系即系起码佢愿意去 search 下呢一个人， 系啦， 系啲咩先啦，咁 系啦。 但系你大概由几时开始有呢个感觉？因为我深信，如果即系早期开始去听 Tyson Yoshi 嘅作品嘅一啲乐迷，应该已经可以绝对系话系一啲 die hard fans 啦。咁你系去到几时开始察觉？诶，唔系，原来有啲 開始慢慢認識我的人，原來他都不是從個音樂開始的， 都是最近的、嗯、最近我在香港的關注度是比起以前我覺得是去到另外一個層面的、 嗯、 比較更加去接近普羅大眾的、 嗯 咁而佢哋問我嘅，譬如由訪問啦、啊、雜誌嘅訪問啊，都會係問一啲好真係好基本嘅問題咯、啊。咁、 嗯、 而久而久之，我每日日都答緊呢啲問題，我就會覺得，嗯，睇嚟都係有好多人唔認識我，因為佢哋係會覺得觀眾需要知道先去問噶嘛。 係， 所以如果佢哋覺得唔需要知道，佢哋其實都唔會問啦、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係。系咯，系近期先发现，其实哦，原来大部分人都唔 啱啱开始， 系啱啱开始去认识我咁样， 系 咁系咯，我唔知啊，对呢件事系好中性啊， 系 冇冇 发觉到呢个现象咁解嘅， 即系哦，原来系咁样嘅，咁又但系冇话负面或者开心唔开心冇嘅，其实都我都觉得、嗯、哦，原来个世界系咁样嘅，系啦系啦系， 观察到呢个有趣嘅现象咯， 系啦，同埋一首。歌两年前可以煲到去依家，我系作为一个即系创作人嚟讲，系会觉得哇！因为同埋除咗创作人之外，我人生大部分时间都系做观众噶嘛，咁所以其实我都好了解嗰样就系、是，哇！其实都几癫咁样咯，我觉得 咁咪就系上唔知千万嗰首， 差唔多千万， 差唔多啦，已经煲到。 其实已经 系嘛？你觉得呢个数字对于你嚟讲有冇一个？特别的感觉，定是似翻头先嗰种平常心多啲咧、 欸？已经平常心咗啦，因为如果你话佢最 peak 嘅时候，其实应该系上年啊嘛。 嗯， 嗰阵时如果你话个心态啊，觉得自己好劲啊，嗰啲其实我喺上年已经体会晒，反而系我个人沉淀翻嘅时候，又有呢啲咁嘅关注度，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系、 即系我觉得个天。安排咁样嘅次序系一件好事嚟，令我继续 humble， 继续去专注做我嘅音乐。 嗯 ，instead of 俾其他嘢去扰乱咗。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系上年嘅时候，然后再加埋咁样嘅关注度，我一定会黐线。系啊，我觉得系上天对我都唔错，个所有嘢发生嘅次序， 系、 由我净系录歌冇一个。好大嘅目的係想去話出名或者各樣那樣，而突然間首歌就有咁嘅關注度，到依家我覺得呢個次序係我非常滿意，係啊，亦都好感恩嘅。 You can't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坐落炼狱八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 坐落炼狱八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听过有 Tyson Yoshi 之前嘅广东话派台作品叫做 Growing Up 啊，新闻翻嚟之后将会有佢介绍新嘅派台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社区检测中心听日起只会为个别符合资格的特定群组人士提供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主要为未完成接种疫苗或者因健康理由或者因健康原因而不适宜接种疫苗的人士。食物及衛生局表示，相關人士必須出示有效的醫生證明書等的文件，才可以接受免費檢測。免費檢測安排會維持至9月底，如非因為健康原因而不適宜接種疫苗的人士，必須自費定期進行檢測。局方表示，因應教育局和機管局公布的最新防疫措施，合資格的學校教職員和特定群組機場員工等可以到社區檢測中心，分別每14日或者7日進行一次免費檢測。申訴專員展開主動調查政府對貨物和雜物非法霸佔或者阻礙街道的規管。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在2014年6月完成有關當局對店鋪阻街的規管和執法行動的主動調查，相關政府部門亦都已經落實多項改善措施，但是公署每年仍然收到大量投訴。過去三年，公署累計錄得超過200宗投訴，當中除了店鋪貨物被指阻街之外，亦都包括在街道隨處放置雜物的投訴，涉及發布膠箱、膠籃、回收鐵籠、建築物料或者廢料等，不單止對市民造成不便，亦都有可能造成環境衛生之擾，甚至構成道路安全風險。申訴專員趙慧賢說，有關問題持續多年，亦都牽涉多個部門，因此決定展開主動調查，審研包括執法和清理行動，以及跨部門協調機制，以便在有需要的時候向政府提出改善建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明天下午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四五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紧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咁我哋蘇動音樂嘅嘉賓咧就Tyson Yoshi啦，咁啊頭先都有講佢即係過去呢一段時間一個體會啦，咁啊好想繼續專注做呢個音樂俾大家了解到，所以咧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就係 Better 嘅，咁一開始我同阿斌咧就會估下呢一首歌佢聽完之後嘅感覺，然後交俾你 key 我哋嗰啲諗法啱定係唔啱啦。 好。 咁我估先啦，因為今次去聽 Tyson Yoshi 嘅 Better， 咁因為其中一個令我好大嘅感覺就係，因為我諗 hip hop 作品大部分都係 come from 一啲真好現實、好真實嘅故事，係個hip hop 嘅音樂人佢自己親身經歷過嘅一啲故仔。咁所以我諗今次 Better 去講即係點樣去不停慢慢一步一步去變得更好、更加進步。其實我覺得。都反映喺一個位置都係，就係、是、可能 Tyson Yoshi 佢有一樣嘢就係、是喺廣東話詞嘅使用度同埋嗰個熟悉度上，係一路都好希望自己可以再用多啲啦，再進步啲啦，而就透過呢一個作品去表達咗呢種心情出嚟嘅。 嗯，咁我再估埋你再橋 啊。好， 係啊，我想估嘅就係、是、因為。終於等到你第二首嘅廣東話歌啦！我發現到咧，我唔知係刻意定係點樣，我想估係有少少刻意嘅，就係、是、嗰個題材廣東話詞嘅歌 ，Growing Up 同呢一隻咧，就係啲個人成長嘢嚟嘅，跟住情歌方面，譬如 Something 或者之前啊 ，Chris 嗰啲咧，就英文歌嚟嘅咁樣。我覺得係因為原來個語言係影響到你嘅表達，所以情歌上面即係如果用廣東話講一啲好情話咧，好似好。好唔啱數，咁所以個人成長嘅嘢，我就可以用廣東話，情歌就用翻英文啦。我覺得係有呢個咁樣嘅分野嘅，經過我嘅觀察， 係 好啦，交俾你揭曉啦， 係啱嘅，即係個主題言語同個主題上面，但係反而 你話嗰、那個 想粵語作品更加好嗰樣，其實我又冇特別諗嘅， 嗯， 係啦，係啦， 係， 因為其實我自己即係由細到大喺唔同嘅地方都有生活過啦， 係。 咁我自己发现有样嘢好有趣嘅，就系、是、我讲唔同语言嘅时候，我系有另外一个性格嘅。 哦， 即系好似我啱啱去外国读书嘅时候，我讲英文嘅时候，我发现原来我讲英文嘅时候，我待人处事系会变成呢一个人嘅。 系点样嘅？有冇得形容到噶？嗰、那个 冇咁串咯， 系 humble 啲，冇以前广东话嘅话，就会同啲朋友。講笑啊，嗰、那個程度就會放啲嘅，成班男仔咁樣又會大家夾嚟夾去咁樣，咁可能因為英文啱接觸嘅時候冇咁適用啊， 係啲詞會冇咁多， 係啦，咁就反而變個人就變比較 humble。我試過係譬如連我中意食嘅嘢都會改變咗嘅，點解？因為我嗰陣時係唔識嗌魚柳包餐嘅英文，我就淨係識得嗌。Big Mac 系啦， 咁啊变咗一食 Big Mac 之后，变到我依家都净系好中意食 Big Mac。我以前好中意食鱼柳包啊， 系 系啊， 因为我啱啱去细个嘅时候，咁又紧张啦， 系 拿住堆散银，跟住 排队啦， 排队，跟住人哋又问食咩，加唔加大一大堆英文，咁嗰时啱啱接触英文啫嘛，过去第一年 系， 哇乱晒，就净系哦 Big Mac 咁啊，系最易咯， 系 咁其实，但系如果你话讲翻。谂嘢各方面，英文嘅时候系另外一个我嘅。咁当然到依家时间耐咗， 沉淀咗，就会 combine 咗成为一个新嘅我啦。咁样，咁但系你话语言上面系啱嘅，因为我一路都觉得广东话太情情塔塔，我系冇咁想做啊。 嗯， 同埋我要讲呢啲情情塔塔嘅嘢，其实我自己成日觉得做咩要兜咁大个圈啫？我中意你，我咪直接讲咯。呢首歌我要讲啲咩，我咪直接讲咯。如果系情话嘅话。R&B 都是这样的、哦、大部分。 是 但是广东话的情歌大部分的词是会将它 收拾 了的。但是我都明白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写广东话词的时候发现原来广东话太简单太直白是会没了那份美感的。 我很喜欢你啊。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英文就不同。 是啦英文。直白一嘢就打落佢块面度，话俾你听，我好中意你咁样，其实系 O K， 有种我唔信嘅感觉，我唔信你真系爱我， 即系咁系咯，咁所以喺词上面，我系刻意去避开广东话作品写情歌啊， 系有冇试过嘅？但系 有， 即系一试就知唔系嗰件事啦， 唔系嗰件事咯，又难写又唔好听，我自己啦，我因为系啦，我自己嘅功架可能。功力未够，系啦，去写，同埋情歌都够多啦。我系好想营造出我写粤语作品嘅时候，另外一个 Tyson Yoshi 嚟。 因为都明显，我觉得因为呢一只之后同上次 Growing Up 咧，我觉得好承接到，所以有咁强烈嘅感觉。 系啊，其实我系一开始第一个版嘅时候写完出嚟俾大家听，大家都话觉得会唔会太 Growing Up 2.0 啊？我话咦咁啊？咁，因为佢哋系想会建议我揾到个 balance 位，而唔系即系点解要写 2.0 咧？ 嗯， 系啦，我咁我又听完之后，我觉得咦又啱，咁我不如改一下啦。咁同埋歌词入面都 系 有英文噶嘛，嗰啲就系最直白我要讲嘅嘢，咪用英文咯。即系系啦，譬如对上一首歌都系啦 ，Growing Up， You can't see what you can see 嘛。即你睇唔到就睇唔到，你细个你唔识，你未经历过，你话俾佢听佢冇用啊， 系 要自己体会，睇唔到就睇唔到。就呢啲咁样嘅嘢，我就会用英文直接写出嚟。咁呢一首歌入面、 哦、 ，better 我要去做好自己，然后去保护我身边一啲其他人，用广东话去修饰佢嘅话，我有谂过嘅。但系以我小六程度嘅中文咧，实在。太唔掂啦，写唔到，咁我就英文咁啊，直接摆入去咁样。 咁但系你话有啲朋友讲话好似 Growing Up 2.0 啦，咁你话修改咗啦，咁其实系讲紧嗰个曲风上面啦，歌词一定系 歌词用词上面。譬如其实 First One 入面都有啲似系 承接咗嘅，推开这片雾嗰啲。 系啊，推开这片雾。咁第二 Growing Up 第一句就系阳光失踪，雾雨水遮挡了视线啊嘛。 系啦， 系啊。而我寫Growing Up嗰一句係純粹我一坐低聽緊個 beat 嘅時候，一望出窗，嗰屋企望到座山嘅，咁嗰座山就山頂好大霧， 係 跟住又有少少落雨陰天咁樣，我係好簡單就咁寫住先啦，先寫咗我眼前睇到嘅 嘢先， 係啦，咁然後我先發現哦，咁其實出面橫風橫雨又大霧咁樣又落雨，我喺屋企我突然間有種好舒服嘅感覺。有其实我细个系好中意落雨天嘅， 系特别喺屋里边， 喺屋 里边 系好安全，有嗰种好舒服嘅感觉，同屋企人一齐睇电视咁样，明明晏昼但系要开灯，我 系 觉得哇，系好正啊嗰、那个感觉。咁跟住我就再去谂，哦，原来细个时候好中意呢啲感觉嘅，咁不如呢首歌就写成长啦。咁风系睇唔到噶嘛，你喺温室入面好大风，如果冇树啊冇剩嘅话，你一夜望出去。在城市度，其实你好难睇到，哇个风有几大或者咁样，我就描述呢啲咯。咁就嗰阵时就写咗首 Growing Up。咁但系今次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因为年头嘅时候我去咗台湾， 系 咁同我香港班 friend 啊团队就远咗。咁有好多嘢我就会觉得，点解我嚟香港嘅时候冇呢啲机会？我就反而去问翻佢哋，会唔会嗰阵时其实你哋冇帮过我做任何嘢，我而去埋怨佢哋咯？咁但系事后 look back 翻，其实根本唔系啦，因为系根本我自己都未去到嗰个位，唔、 哦、 会得到一啲我想要嘅嘢。就算哪怕我嘅团队去帮我问完，出嚟嘅结果应该都系一样嘅，我自己觉得。但反而我就迁怒于佢哋咯。呢一首歌其实某程度上就系我同佢哋要讲嘅嘢，就系我错。我咧做人系啦，认衰仔啦，做人咧都系要 practice 嘅，同其他练其他嘢系一样嘅啫。咁我都系第一次做人啫，所以希望俾个机会我。咁而我嘅初心亦都系想去 壮大自己而去 protect 我身边为我出力嘅人嘅，咁样咯。呢一首歌就系咁样嘅，跟住成件香港个嗰个关注度又嚟嘅时候，我先发现 OK， 年头我 ask for 嘅嘢依家有啦，咁点解呢？系因为我依家终于有嗰个关注度嘛。咁如果我年头要呢啲嘢，其实根本冇人可以俾到我。 系或者佢嚟紧，只不过未见到。 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啦，一只手掌拍唔响噶嘛。 系。 咁我就觉得，我年头就觉得我咁辛苦，你哋就冇做嘢咁样。咁其实唔系嘅， 系 而系佢哋有做，但系我嘅能力未足够令到佢令到件事成咯。 系 系啦， 即系好似你啱啱讲咯，啲风系吹紧，不过你有棵树喺度做对比或者点样 visualize， 系啦系啦， 吹紧嘅可能 系啦系啦，咁、 哦、 所以我就翻嚟先写嘅首嘢， 咁所以 better 就翻到嚟喺香港，就喺翻自己嗰、那个啱啱讲啦，嗰个睡房嗰度，跟住就开始。 系啦，我就打俾 Mad Boy， 我话喂，我想写首广东话歌， 系 英文嗰 part 我已经写好咗啦，系啦，我话广东话我都写咗啲啲，但系帮拖。一起搞，跟住就同佢一齐写啦，系啦，系啦， 即系广东话嘅词帮部分，佢就帮咗你好多啦。 我觉得我自己有进步嘅，就系佢帮少少就得啦，咁样咯，系啦。但系系咯，有啲位佢会帮我 fine tune 咯，系啦，系啦，系啦。 又講話 Mad Boy， 因為其實知道 Tyson Yoshi 同埋 Mad Boy 都已經真係一個好長期嘅合作嘅一個夥伴啦。其實同 Mad Boy 佢通常去做作品嘅時候，一啲分工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合作啊，通常係點樣嘅形式？即係可能因為即係打個譬如一個歌曲作品，通常我哋都分曲詞編監咁樣。咁有冇話你哋會一路做嘅時候有一個好明確嘅分工？但其實定係都係 feel free 嚟嘅咧？ 其實喺個世界入面咧，得曲詞嘅，我唔知編監係咩。唔係我知編係咩，就是、producer 咁啊做 beat 個，我唔知監係咩嘅。 OK， 我係啊，直至到要send 歌去各大電台嘅時候，人哋問我咁監係邊個？ 係， 嗰就嚇咩監啊？咩位置加嘛？咁样咯，系啊，咁我依家都系掉我个名字，然后再问，喂，有冇人要写名落去啊？跟住成班 friend 哦，可以啦，你写埋我咯，跟住我好啊，写埋你咯。 有冇写？我个名，我写个名落去啊。 系啊，因为我都唔知道实际上呢一个位系点样，喺我嘅音乐制作嘅世界入面。咁今次呢个作品就系我揾银爷啦 ，Silver Strike 就话喂，掉个 beat 嚟先，我话我想去主旋律啲嘅，EDM。 系 玩下，跟住佢话 OK， 因为写少啲嘛。 系， 又系讲笑，但系系啊，咁啊可以偷懒少少啦。我自己第一个谂法咁啊，个 hook 写短啲啊 ，EDM 咁样。 系， 咁同埋我都觉得粤语作品一首咁 chill 嘅 EDM 作品，眼见又好似冇乜意可以试下咁样嘅谂法。咁跟住得到個 beat 之後，我自己先寫個英文啦 ，melody 我就先哼曬入去啦，基本上。咁跟住然後再同 Mad Boy， 咁我同佢合作係點呢？就係、是、大家一齊喺房一路喺度聽個 beat， 係 寫完一句，哇佢喂下一句咁樣啦，好冇？大家望一望，喂唔好喎，我呢、這個，跟住佢話，喂係你嗰個好啲，或者我有時喂係你嗰句好啲，喂呢、這個用詞你嗰個好啲，咁大家就咁樣一句一句一句咁填填填填填填填咁樣咯。咁跟住填完 first one 之後，就我哋就諗，咁係咪？好似啲流行曲咁啊，first two 个旋律同 first one 一样，定系好似你以前啲作品咁 ，first one 同 first two 其实 rap 嘅或者点样完全旋律唔同嘅咁样，咁我话咁上次 growing up 都系一样，咁今次都一样咯，整工整啲啦，好似我想分割开嗰个身份 啊，同 line 啊嘛，即 系 广东话嗰个 line 系咁样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哦、但系你同 Mad Boy 头先讲嗰个过程嘅时候，喺呢一首歌用咗几耐时间，大家互相一齐抛嘢啊，跟住一齐拣啊，咁样啊，大概记唔记得？ 一个晏昼， 或者一个晏昼左右就 一个晏昼左右，因为都颇为明确啊嘛。其实我发现所有嘢当可以写得好快，有嘢，因为你有嘢讲，你有嘢讲，你知道自己要讲咩时候就会好快。你为咗写歌而写歌，呢、這个 process 就会好慢。 OK， 我反而中意同成班 friend 喺度倾偈，先撞到要写咩个题材出嚟先，我哋先埋位坐低去听个 beat。 哦， 咁样系会比较好。你斋听个 beat 而去谂呢个 beat 俾到啲咩你，而你去写咧，有时佢俾到个感觉你系可能系let's say 初恋咁样。 咁但系你依家突然间谂起初恋啦，吓、嗯， 即系初恋要讲咩？初恋都好阔啦，即系开心唔开心定 系啦系啦，反而系倾偈，好似我哋依家咁样倾偈，倾、嗯、到一个 topic， 喂可以咁、啊、样。其实我前排有个 idea 嘅，就 系、 是、想写一首非常之鱼蛋嘅鱼蛋歌。 哇，好啊， 系啊， 好想听你唱鱼蛋歌、啊。 我系想，因为我自己觉得， 新鮮啊、 因为我的同事，你望下佢哋个样 个眼神， 系 我听你讲过嘅，咁样。 我想听你讲， 因为我同有班 friend 咧，系经常性都会去讨论鱼蛋歌嘅。我哋系私底下系好中意听鱼蛋歌， 嗯， 因为我哋觉得佢已经形成咗一个独立嘅派系啦，系啊，一个 genre， 跟住。有時一聽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呢、這個市場實在太多啦。 嗯， 同時間你又搣唔甩去聽佢，你明唔明？即係有時你會好不屑嚇、啊，又你跟住聽一下之後，自己去做第二啲嘢，又會哼到喎。跟、住你就會哇死啦！俾首魚蛋歌攻陷咗我個腦添。跟住之後你又會暗自嗯。佢个旋律真系写得唔错，即系你会咁样 好纠结啊！ 系啊，好纠结啊！但系你跟住同时间你又会又系呢啲词，但系你日日成日唱嚟唱去，你又会唱噶、哦。咁跟住就久而久之，我同成班 friend 就会对鱼蛋歌有个莫名嘅情意结。跟住我哋嗰日半夜喺个 WhatsApp group 都有倾偈，佢哋喺度讨论紧最新嘅鱼蛋歌嘅概况啦。跟住之后我就突然间话：喂，不如。写首世界级鱼蛋歌咯，跟住我记得嗱，我先唔讲名，我唔知边个啦。group 入面有几个 producer 嘅， 系 喂，我有首旧 beat， 鱼蛋都爆，佢一掉出嚟，成班癫咗，哇，好鱼蛋啊，掂啊，咁样。咁但系呢个 project 咧， 系 就去到嗰度就停止咗啊，因为大家都好 question， 因为个 group 都有几位同我比较 close 嘅 rapper 入面。 所以都担心， 系啊！大家都好担心，喂，我哋系咪倒米咧，定系点样？ 用虚拟人咯， 系 一个新嘅团体咯， 摆明系一个换票性质咯。 系啦系啦，跟住我有谂过，不如就当全世界系傻噶啦， 系， 我哋就改晒名， 系咯， 然后大家好明显听得出系我哋嘅， 都冇所谓噶， 系啦， 大家知道你做紧咩嘛？ 系啦，跟住之后咧，喺 group 入面过咗十分钟到，已经有一大堆人掉咗嗰啲超级鱼蛋嘅失恋情歌歌词， 根本个个都中意，个个都识嘅， 系啦， 班友， 跟住 好期待啊， 跟住同埋即系对 producer 嚟讲，喺 group 嘅入面 ，producer 平时做开呢啲 EDM 或者 R&B beat，我会觉得写鱼蛋 beat 系对佢嚟讲系好 easy， 亦都系好好玩嘅事咯。 系 咁，反而系 试下第啲 呢个系可能啦，我唔够胆，因为牵涉太多人啦，我亦都唔会自己一个人做嘅。 系 呢个 project 咁， 你要揽啲人上身一齐。 我幻想紧咧，全世界乐迷喺个 K 房度都系唱紧 Tyson Yoshi 嘅鱼蛋歌，咁嗰个画面就真系好劲啊！ 我都想玩埋一份，你搞到我都想知啊！ 暂时依家有六个人， 系嘛？ 系啦，依家暂时有六个人喺入面。我真系唔知道，其实我听完我自己谂完之后，我系觉得好兴奋嘅。但系同时间班 friend 就即系譬如团队就会认真咧， 系 你真系嚟噶， 系 咁样咯。咁其实我觉得又咁，如果咁样又揾到嗰、那个，其实老实讲，我好耐都冇觉得写歌系可以咁好玩啊。其实系咯。 好啊，咁我哋即管期待下。我哋第一关最先应该都系后面嘅同事， 之后见 到我望到你反应， 可能一行出去就我哋要倾倾啦。 系啦，咁但系认真嘅，真系好佢内心世界嘅呢一首 Better 咧。咁头先听咗介绍，即系所谂紧经历过嘅，咁大家可以即系听到呢一首第二首嘅广东话作品。 冇错， 系啦，今日再次多谢 Tyson Yoshi， Thank you。 这片梦，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蠢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